他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握紧了拳头。 我发烧得很厉害，医生说我的眼睛很可能保不住，爸爸四处求医，中医西医都用过了，可惜我的视力还是一天一天的下降。后来爸爸花了家里所有的钱给我求来一个方子，说是只要吃下去我就会好起来，但是那个东西好难吃，吃进去肚子就好像被锥子刺一样的疼。后来我的眼睛真的好了，看得见了，爸爸松了一口气。但是之后我就变得很奇怪，经常发现我看到的人以前遇见过，他们的事情我并不了解，但是事情后续的发展都会印在我的脑子里，而这些事情最后的结局都是那些人的死法。 月兰咬着嘴唇说， 妈妈不喜欢我说那些话，但是每次我激动的时候都会说出来，妈妈就打我，爸爸来护着我，可是爸爸也害怕，我感觉得到他护着我的手在发抖，我自己也害怕。后来我看见了那场车祸，爸爸倒在血泊中，后来我知道了，我所吃下去的东西其实是未满周岁的婴儿骨灰，我吃了好多好多婴儿的骨灰，他们都聚集在我的眼睛里。 他低着头，点点的眼泪滴落在手上。 我想要阻止，我告诉爸爸妈妈要他们不要出去，我拉着爸爸的手希望他不要走，但爸爸还是出门了，他说这一切都是他害的，他要用他的命换我的未来，我和妈妈拦不住，妈妈最后也疯了，我的家都是被我的眼睛给毁了。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两个人要非常专注地听才能够听清楚他的声音。他犹如进入了梦魇一样，安宗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想说也会说出的缘故。此刻他进入了一种深沉的催眠状态，根本不受自己的控制。安宗紧张地看着白毅，白毅握着他的手摇头让他别出声，安宗大气都不敢喘。月兰低着头，安宗看不清楚他的表情，他开始叙述一个鬼魅的景象。 8月28日下午4:36，我走到街口，那里经过一辆运输钢筋的大卡车，于是 月兰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仿佛什么卡在他的喉咙里，他的额头开始渗出大颗的汗水，声音也起了变化，是一种男人粗哑的说话声。 于是月兰走过人行道，卡车急速开过，车上的钢筋保险带松落，钢筋因为反作用力横穿月兰的身体，导致内脏破裂，失血过多亡。 安宗张大着嘴巴，眼眶睁得生疼。许久后，月兰猛烈的咳嗽，他捂着喉咙，眼眶周围像是有无数的疙瘩在抖动，想要冲出他的眼球似的。他压着声音发出痛苦的呜咽声。白毅马上把杯子里的水倒在纸巾上，捂着他的眼睛。他一碰到月兰的眼睛也吓得一颤，他告诉安宗， 他的眼睛很烫。 安宗不安地看着月兰，他的呼吸声渐渐恢复了正常。他抬起脸看着他们，安宗发现月兰原本死灰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让人感觉十分惊悚。他平静地看着他们，然后恢复以往的声音说， 这就是我看见的东西。 安宗感觉自己的喉咙很不舒服，吞咽口水都很怪异，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。安宗愣在那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有斜眼看白毅的反应。白毅也有些吃惊，他们两个瞠目结舌地看着月兰，月兰却像没有事儿一样继续吃着桌子上的甜点。 只不过拿食物的手抖得很厉害。安宗感到这孩子倔强地强压住自己内心的恐惧。谁不怕死啊？特别是知道即将会发生的事情时，那种恐慌感是何等的折磨。更何况他的童年简直就是一部变态的恐怖电影。寂静的沉默最后被白毅打破，他冷静地说道：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？ 机械吞咽着食物的月兰摇着头说： 没有，不过…… 安宗一听月兰隐瞒了什么，连忙开口问： 月兰，你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是什么天生的，完全是那些骨灰造成的，任何你感觉不对的地方都是突破口，可能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况且距离28号已经没有几天了。 我只是感觉有人跟着我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屋子里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但是看不见。以前会很害怕，现在反而习惯了。 安宗马上朝白毅看去，他的眼睛果然闪过了一丝光芒。安宗连忙继续追问： 那你觉得这个人现在还在吗？ 他的神经已经锻炼出来了，如果是过去，安宗肯定会结巴地说出这句话，而如今安宗却毫无顾忌。白毅也向安宗投来一种欣赏的眼光。月兰摇头道： 不，我看不见，我只是安静的时候感觉有人在罢了。 安宗仍然不死心，想要继续问，但是却被白毅拦了下来。安宗叹了口气，知道自己有些激动，对于是否真的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仍然心存疑虑。这不是在拍恐怖片，不会有那么多的巧合让他们遇见，但是月兰前面的那副样子实在是太诡异了。吞噬婴儿骨灰的经历，还有那种粗哑的嗓音，回想起来安宗就觉得头皮阵阵发麻。 你每一次预言都必定会发生吗？难道别人在听到了事情之后就不能刻意去避免吗？ 每当我说出来的时候，要么是根本不相信我，就是相信我的也没有能够逃脱。 白毅沉思片刻，用手指点了点桌子。 也就是说，即使告诉了对方，对方知道所有的死亡讯息，最后依然得死。 月兰点头，冷静地看着他们。 对，所以我快要死了，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说话。 说完，他拿起桌上的两个派塞进书包，对两人点点头，不再多说一句话，低着脑袋就离开了餐厅。白毅依然敲了敲桌子，冷静地说道： 这孩子还瞒着一些东西，可能是不想让我们知道。 安宗微微一颤，害怕地问道： 是什么东西啊？ 白毅没有看安宗，他的手放在鼻梁的镜架上，边分析边对他叙述。 月兰不是一出生就能够预见死亡的，而是自从他服下大量的婴儿骨灰之后，身边才不断出现死亡预知。按照他的说法，看的死人比看的活人还要多。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与他接近的人都会死。 安宗心里顿时像砸了一块冰一样，猛地喝了一口咖啡，冷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。白毅继续说： 这样说或许不是很道德，但月兰的确是一个灾星，他的存在就是为了叙述死亡，而任何人可以知道却无法躲开。或者说…… 白毅突然停止说话，看着安宗的眼睛。安宗被他看得毛骨悚然，催问道： 或者说什么？ 那孩子看到的东西其实有一部分被他保留了下来，而不愿意告诉我们。这件事和你或者我有关系。 安宗的脑子突然像被什么贯穿了，一个恐怖的念头产生在脑海里。安宗僵硬地笑着： 不会是我们的死亡信息吧？ 白毅没有回答，但是他的沉默让安宗更加害怕。